22:05: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0号周四晚上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这个从520哈再到920，我们还是用这个数字谐音，我爱你， 对， 就爱你，怎么样啊？四个月过去了，520爱你的那个，还是不是就爱你的那个？ 你别提，可能有些人的伤心事儿， 就四个月就没撑住。 对对，四个月，有人俩月都撑不住啊！真的，这个我说的是实话，是吧？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特别快，速度也特别快，有人2周都撑不住就已经拜拜了，是这种。2周当然是不太可惜啊，2个月没撑住的那个，就是稍微有点难受啊。你最害怕的就是你说的这个，什么4个月或者是3年0几个月的这个最可怕了。好不容易就快拿到这个奖牌了，这让人给化拆了。 要不怎么说感情会有四个阶段呢，对吧？其实前3个月是一个挺重要的阶段，然后从3个月到6个月它一定会有一个过渡期，然后两个人从这个优点光芒到退却为彼此看到对方的优点放大碰撞，然后最后的成为一种彼此的原谅，共同行进啊，共存。这四个阶段真的是感情非常重要的四个阶段，不知道你到了哪一个阶段哈，就爱你的这个夜晚美好的时刻，希望男左女右的到来能够一扫全天的阴霾，好吧。每到周四的晚上呢，我总喜欢带一首老歌，那今天呢就把本该在晚上9点钟播放的放你在心里重温一下。 我的爱那么深，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于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在你怀里。曾经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 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都可以追溯到我刚出道的时代哈，与大家经常分享的一首歌，来自许美静的《放你在心里》。 嗯，这首歌那个时候啊，让我想起一个小段子，就是那时候不是经常有人 copy， 就是很多 copy 乐队在各大夜店酒吧，然后呢就是做这种流行乐队的这种 copy 吗？是说那个时候你能听出来，就是乐手啊那个范儿是不一样的。那时候因为贝斯的那个走向走的那个 riff 线啊，其实挺繁琐的，挺讲究的啊。你虽然能听到都是每一个和弦的根音，但是呢第一拍完了以后，他剩下的那些呢他都得要扒。其实乐手都得是听那个时期还得听带子来扒啊，弄不好还是卡座。那时候虽然有 CD 了，已经有一个郑州的被我们就是 copy 音乐界传为神奇大姐，就是传为那个就是已经是就是顶峰时期的了，那种贝斯手女大姐啊，说这个大姐就是被我们称为行业中的女大哥大，因为她能把当时的那个所有的这些流行歌，她是一贝斯手，而且是一个女贝斯手，她能扒到一个音符的误差，她把所有的那个就简谱啊还是五线谱都给就扒得特别细。就没人比他扒得还细了，所以他就堪称是那个教科书，堪称是老师级别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后来随着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改朝换代啊，大家也能听到，就是电子乐也充斥了，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贝斯并不是这种走向的了，并不用这么细致的扒了啊，都能听到也后来的一些代替的那种音色啊，还有很多的这种其他的手法了，甚至有的歌包括麦姐，有的歌它都不要贝斯，就要那种轻轻的那种东西，所以，一时造就一个行业造就一个就是顶尖人物。这让我特别感慨，现在看来是没有了，包括别说那个八哥了，现在连 copy 乐队都很少了，说实话再去夜店以大碟 DJ 为主啊，以那个走起来为主，你看韩立他一句都插不上啊，可见他从那个年代到现在他就没混过夜店。 我就想说 好女孩啊， 许美静唱了一首歌也就四分钟，你自己因为这首歌 是啊 想到这些事儿聊了快三分钟， 是是是、啊、 哎，我就想着男人要唠叨起来有时候比女人还唠叨， 我不是唠叨、 啊、是吧， 我就是跟大家聊天啊，就是不是唠叨， 你知道何以界定唠叨和耐听吗？就是别人能不能听得下去啊？ 不是，何以界定唠叨和耐听，是不是一句话来回来去说，就是说来回来去说一件事，我是已经牵引出两件事然后开始引申。好，现在是 Hover Fennick 给大家献上一首歌曲，叫做 Eden。 mushroom that sold his body for some warm food. Eat me, my friend. You'll be the leader of the band. Johnny's hand reached out. Luckily there was Mr. Doubt. Mr. Doubt, the old man, was a surveyor of frosted flake food. He tried to sell hesitation wherever he could. Buy some doubt, feel free, he allowed. My friend, it won't hurt. Luckily there was Big Bird. Sonic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伊甸园，伊甸。 哇，难怪这个编曲如此的层次丰富哈。 对，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种应该是大提琴对吗？ 也有小提的泛音啊什么的之类的，让你感觉就是很多的游丝般的东西在里边穿插着，就是 很有歌剧的感觉。 对，其实就是一句，简言之，它是一个照着艺术歌曲这么做的， 嗯， 就是照着艺术歌曲那么 很洋气的。 对，没有。也就是说我说的那种嘛，没有过多的想用老的那几件，他就用了这弦乐和钢琴就搞定这些事情。 好的，今天晚上呢，是不是因为昨天的红人没有这个选出来，很尴尬哈，所以呢今天有很多朋友哈，这个今天做好了准备， 嗯， 不能让这个场面继续失控了。 对， 所以呢1635红，昨天晚上刘彪的这个红人今天很快就被啃萝卜的兔子2014拿下了。 啃萝卜的兔子上来就求红，哎， 十分钟之前就说了 是个红眼兔子， 求红红，求红红，求红红。很多朋友呢也是希望哈，在这个 这个一点不浪漫不嗲，求红红，这样多嗲，你这求红红，求红红，我求求求红红。 看，就是要不怎么说，有时候语音呢，它会表达出你的真实想法，而文字呢，是每个人看到的时候用他的情绪来演绎这种语气的。 对， 她是个女孩子，所以你的演绎应该是到位的哈。 应该是求红红， 动静结合，一动不动，成长，然后选择远远的陪伴你，到最后。 那 这是她的自我介绍啊。 动若脱兔啊，你肯定是这种啊。 嗯，2014年应该是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很重要的一年哈。不知道4年前你发生了什么了事情哈？如今呢，还是希望能够时时刻刻的想到他。 嗯，2014年也是一个 世界杯年， 对，世界杯年是一个热闹年， 德国夺冠 是那一年。其实还有好多那个可以回味的东西呢，但是你估计只能记住夏天的那一个热辣的那个夏天。 哎，但是人有时候会突然间就怔住在那里了，比如我们有时候喝红酒，会发现红酒有年份，然后随着这个年份就会应运而生了。哎，你那一年在做什么？哎，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喝一瓶2014年的红酒， 哦，雅兴很高嘛，从喝红酒开始回忆那一年。 哎，对呀，啊，因为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在一起嘛，就是大家可能各自天涯，我们是2016年的时候又重逢， 嗯， 而后呢我们就会聊到2014年，哎，你在做什么？他又在讲他在做什么。然后我突然间就不知道是酒精作用还是自己，我说哎，那一年我好像很沮丧，我一直在写书，然后年底发了书，然后后来一想，其实很有很多开心的事儿啊。 2014年， 对啊，我2014年底，2014年底出的书嘛， 一四年，我是从2013年11月开始动笔，一直写到了2014年啊、哦。然后呢，12月28号发行了这本书嘛。 明白了。 那本书名字叫什么啦？我等的人。 我等的人。 在多远的未来？ 他好歹等的是个人。 哎，这首歌呢，今天晚上还跟一位听友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他今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也是我上一档节目的一位，应该是忧心忡忡的听友 聊友，一直聊到这个节目了。 怎么说呢？他点播了一首歌曲，是因为他要在节目中告白。 哦，告白啊！ 他喜欢了一个男生，然后呢就应该是给他也发了语音啊，就在微信里给他发了语音。这个男生一直就没有给他更确切的回复。 哇，这个非同小可、哦、 所以他就在节目中点播了《遇见》这首歌，也就是我的这本书的名字的来由的那首歌。所以刚才跟我说谢谢今天晚上让我点播成功，多先生，就是他喜欢那位多先生，没有听到，还好有你们陪伴我，晚安。哎呀，这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哈，就是她爱了谁，她要告诉他。 其实当年你出书的时候，我也知道那个出版商有过几个主意，是书配画否了，然后书配歌，说给你写，我给你弄一首歌什么的你唱，然后你也自己给否了。我知道那个，要不然的话今年啊，时至今日，你那本书就可以配着一张歌曲，你唱的歌曲送给大家了。 干什么？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个事情？ 我忽然想到，人家点歌不如点你唱的歌。 你可拉倒吧。 对， 我 拉倒吧。 我唱歌什么水平你还不知道吗？ 我就是拉照着拉倒这么说的。 术业有专攻哈，我还是相信上天。当然有些人很幸运，他们不仅啊用声音可以说话，当然很好听的声音，还有唱歌，还有各种各种，但是怎奈我就没那个福气啊。 你也有很多其他的 福气。 KTV 我都不行了现在啊。我就陪伴你在夜里，我读暖文章好像还 OK 的。 对、啊、 所以第二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听暖文章和冷笑话。此刻伴随着叶谦这首， 哦，又是我这首，好啊，不错。 哎，对呀、啊，我刚才误推了一下。 对，那你要如果喜欢，还接着听、这个。 一直误下去。 是，那反正咱们也听不了多久，听一分多钟，然后咱们转个身。 Did you ever think of me as your best friend?Did I ever think of you? I'm not complaining. I never tried to feel. I never tried to feel this vibration. I never tried to reach. I never tried. 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9月26号晚，惊艳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感受合唱的激情，回味难忘的旋律。即刻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免费申请门票。 猴哥。

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0号就爱你的男左女右第二时段，我是女佣韩丽。 就爱你啊，一生一世的这种事情哈、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说到这个浪漫的日子呢，也遇到了很浪漫的听友哈、啊，而且他自己也说，好久不见呢。 嗯， 这是一位叫做和自己赛跑的人加油这位听友，在这个晚上很感慨哈、啊，忍不住发来这样一张爱的小纸条。 对， 来。叶谦，你假设自己就是一个电台的点歌节目的主持人，就像我之前那档节目的感觉，现在呢你要为这位听友送歌了，你该怎么来演绎他的这些心里话呢？ 别想错、哎、我特别哎呦，我整个心里都特激动啊。 不是你， 我特高兴，我马上我就能 镇定一下、哎、镇定一下， 我就能当那种点歌节目主持人。 点歌节目主持人不是很难当的吗？ 他就这样的。 Hello男左女右，好久不见。 你那是零点月话，我记住我是爱得更久点的调调啊。 他说，现在是广告时间，我正在加完班骑车回家的路上。上次点歌时是5年前，那时一个人，现在已经有家喜欢的人在等待我，好感慨，感谢老天让我遇到他，开心。想请丽姐谦哥点歌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谢谢谢谢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爱的更久点。 首先呢， 我们给你点歌 别那么油腻呢。首先呢，他刚才有一句话确实因为紧张，他的这个 打错字了哈。 不，他应该是那个字的结构前后顺序，他就、他的原文是现在已经有家喜欢的人，就感觉我们像一家什么商场，他是说现在已经有人在，有喜欢的人在家等我，那个有人然后喜欢的人，他的这个前后顺序 咱们拆开说，现在已经有家喜欢的人在家等我。 对、所以你刚才就没有在瞬间给他断好句。 这谁知道他说我他不爱呢，要不然他一家子都等着，现在已经有家人喜欢我了，他们家一家子都喜欢我，好感慨。所以后来我才忽然好感慨的。 首先呢，谢谢你哈，在自己幸福的时候也不忘了电台的节目。但是今天晚上这首歌没有在直播间，我们就不能帮你传递这首歌了。但是你的感受哈，这一刻特别特别想告诉全世界的话，我们已经随风潜入夜的散出去了。 对， 散出去了。 幸福的你，幸福的他，幸福的人们，幸福的一家。 好的，各位朋友，如果觉得叶谦的这种点歌节目的主持方式以及情绪调子觉得更好的话哈，你 男人的点歌节目他不可能像女主持那种，女主持人他点歌肯定是像你那样往上扬，好给你弄一首我祝你们天长地久，也许你们会怎么怎么样，就其实这样 男人肯定是特别的，怎么说呢？ 所以全国电台里面做顶 级节目的主持人，不太会有男主持， 基本上没有男主持。 是， 好吧，你也热身完毕了啊。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1635红，小兔子呢，他也在微博世界里和大家互动着。啃萝卜的兔子2014，让我们的小树长到71厘米了。接下来就看暖文章的冷笑话，给不给力了啊？ 冷笑话先来啊。说这个他姐姐，他美丽的姐姐韩美，跟我弟弟叶旭一对啊，这俩那天买完东西回家啊，回家的路上啊，两个人手拉手啊，哎呀，叶旭确实，我弟确实比我帅，因为他是皮划艇运动员嘛，这无可厚非嘛，对吧？呵，戴着太阳眼镜啊，一身腱子肉啊，拉着那个胖胖的韩美啊，拉着自己的妻子啊，买东西啊，往回家走。这时候呢，哎，就有两个美女过来问路啊。我弟叶旭非常详细的给人啊说清楚了怎么走怎么走，因为他就住在附近，然后接着往家走哈。哎，快到家之前又来一个美女问路啊，又是问附近怎么怎么走一个地方，然后叶旭还是给他特别详细的啊，特别耐心的去解答清楚。然后回家上楼的时候，叶旭洋洋得意啊，哎呀，特别洋洋得意，就看着你姐，看着韩美，哎呦，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不止今天啊，老婆，这最近老有美女过来跟我问路，哎，真是也不知道怎么了。你姐韩美啊，在旁边冷冷的看着她，能怎么了？不就你长得挺像导盲犬的吗？ 对，看你像导盲犬，全来问你路，美啥美啊？嗯， 我是觉得这首歌的调性很好，嗯，很让人放松。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Hands， 双手。嗯，当然你确实是你需要这个双手抓紧导盲犬，你才能踏上自己的归程。好，来自 Macy Gray， 这首歌的名字叫 Hands。 OK， 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同时呢，明天晚上因为陈默不在北京，我还会一个人直播，到时候也会有暖文章，所以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呢就不是本周的最后一篇了。于是乎呢，我就再来一篇。 你来个上下集呗，今天来一个上集。 好的文章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啊， 好不好？ 没法编辑这样的。 我今天就遇到这篇了啊，和你分享。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对自己越宽容，生活对你越残酷。表妹给我发信息说，大学毕业两个月了，还找不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很颓废。表妹学历不低，还考过教师资格证，按理说在我们的小县城找个工作还是挺有优势的，可是他却迟迟未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前些日子他去了一个教育机构的面试，初试很顺畅，复试的时候加入了实操考核，表妹就被刷下来了。试讲的时候表妹讲得磕磕绊绊，偏离教学主题，考官以教学技能太薄弱了为由拒绝了他。表妹问我，他们怎么就不能宽容一点啊，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机会磨练呢？我只能告诉他，没人有义务对他宽容。表妹考资格证的过程我是知道的，没怎么复习和训练，一直抱着随缘的心态。未料他运气还挺好，面试前他只看了五篇课文就抽中了其中的一篇，顺利通过了，证书到手了。表妹更是觉得没必要折腾自己努力学习了，若是当初他对自己严苛点，现在等待他的或许就是另一种结果了。在人生里，运气会偶然出现，但不会一直追随。我们在成长路上偷过的懒，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跳出来给我们难堪。你对自己越宽容，现实就会对你越残酷。念大学的时候，我在媒体社团待过两年，学过摄影。求职的时候，我把这项技能写进我的简历里，当成一个加分项。我应聘的是采编岗位，一般来说，摄影这个工作是用不着我来做的。不巧的是，入职不久就遇上公司五周年庆典，主管想把这次活动拍摄下来，做成一个精美的视频集锦，用作以后公司宣传片的素材。因为我曾经在简历的特长栏里写过这项技能，我直接被部门主管推荐了出去，协同另一位同事负责庆典的摄影工作。那段时间我正沉迷于一个偶像剧，工作完成后我只想追剧，丝毫不想再复习摄影技能上的耗费精力啊等等事情，便侥幸地想，毕竟我参加过系统的学习，还是有一些拍摄经验的，完成任务应该不成问题。直到庆典当晚，我看到摄影机里紫红的像鬼片一样的画面，我才慌了起来。我知道用手动挡去调整数值，但是却不清楚具体怎么操作。虽然社团有教过手动挡的操作，但因为在学校大部分任务都可以用自动挡完成工作，我便没有花时间去研究和实践。这一次因为我的失误，我们丢失了不少重要的画面。我一直在自我安慰，我是一个新人，大家一定会原谅我的笨拙的。没想到 我还是迎来了劈头盖脸的一通批评。那时我才明白，除了我自己，没有人会为我的过失找借口。事实上，是不是新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把一件事情办好的决心。让我汗颜的是，我的摄影搭档完全是零基础，在接到任务后的一周里，天天研究摄影视频和教材，他的工作反而完成得比我出色。只有那些舍得对自己下狠手的人，才能迎来生活温柔相待。对自己宽容的人，总能为自己不合理的行为找出合理的理由。暴饮暴食长出了小肚腩，计划下班后去健身房锻炼，坚持不到两天就安慰自己说上班太累了，就不折腾自己了。初入职场时还能保持兢兢业业，工作稳定以后就没那么积极了，只求不出差错，还为自己开脱说别人也是这样。翻开书本学习了20分钟，就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在网上买了一些课程存在电脑里，就觉得自己很上进了。那些对自己仁慈的理由，不过是让我们懒得更加心安理得的借口。于是腰间的游泳圈一层又一层的增厚，眼看着别人升职加薪，自己却原地踏步，看似忙碌却始终一无所获。我们对自己的宽容，最后都变成现实对我们的残酷。有一句经典的名言说，那些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编好了价码。很多时候我们对生活的失望，其实是源自自行对野心的辜负。我们的付出还配不上我们想要的生活，对生活抱有高的期待，却对自己只有低的要求，那么生活总是会让我们失望的。命运永远偏爱那些自强进取的人，因为他们的付出足以匹配他们的愿望。若想得到生活的厚爱，我们只能对自己残酷一些。希望对未来的自己，不要说那是我没有努力。 这一座孤独的城市，在天空里高楼交界的尽头，谁追寻空旷的自由？阳光覆满这一刻。 找一颗星星相依，在这个宇宙。 真心，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不管怎样 今天晚上这篇的文章还是很励志的哈，它至少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大大小小都会找到一些自己也是经常宽容自己啊，对自己不够狠的时刻啊。 哎，对自己，对自己可难下手了。嗯，这今天再吃一，哎呀，就再吃一顿吧，明天再减肥，这是经常的事情了。 嗯， 哎呀， 今天 再吃， 最明显的就是，哎呀，这再看一集，对吧？ 对， 这已经是深夜了。大不了这个明天就晚点起来呗， 好家伙， 其实就把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呢这样的一拖再拖哈。确实希望这些文章能够时不时的提醒我们哈，就是哪怕我们做的不够好，但是我们有这个改动的心啊，一天一天的试着去尝试着啊，让自己的状态有所改观。这篇的文章之后呢，我们也收到了听友 YYY卖卖卖卖蒜啊，他的这个留言，他说一个人的幸运真的是有限度的，一定时期内呢会有好运，但到一定的期限呢就会消失的，所以如果现在是幸运的，事业蒸蒸日上，那就请抓好现在，把它做到最好，因为总有一天幸运会不见的。 这个是一种我是很认可的， 谁也逃不过的， 因为这是一种恒常，就是一种恒常的定律，就是如果你现在好了，那么你可能就是这两年好，那么你要注意把这两年的这个囤积的这个东西不要再下，因为过两年可能日子不好过，这个就是人老有这种想法，对，就是恒常的一种平衡的这种定律，所以你不能就是说忘乎所以，你不能就是 得意忘形， 不居安思危，这是人。人的本性就是居安思危嘛。 对，我们老说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大戏哈，导演有时候呢不是我们自己，是命运，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主角，我们的台词啊，我们的对手戏的另外一半，我们该有怎样的一个通过和他在一起的这种对场戏当中的成长还有收获，那全部都看我们自己了。 还有就不能做错事情啊，就是说在你居安的时候你也不能做错事情，做坏事情，做坏的话你就很简单一道理，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如果你 不是不到时候 未到，对，很多东西你比如说你窃盗，你不逾矩，你就是说用一些不好的手段霸占这个什么东西，你只能得到一时的财富，但是你总体来说你这个人会得到什么报应，会得到贫穷苦楚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你永远活在担心跟自己钱永远不够花的这个地步，因为你是之前你是犯了一些那个错误的啊，你是犯了一些不逾矩和窃盗的这种错误，那你的报应其实就是你不会富有的， 一句话， 对， 问天饶过谁， 是好，我相信播完这首歌一分半钟以后啊，这个韩立会准备陈老师的歌曲给大家。 哎呀哎呀， 因为这个 尹老师来了， 对，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隐姓埋名乐队。 是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饮，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北京94.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5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0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3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今天晚上的红人是啃萝卜的兔子2014，小外场料理的不错哈。现在我们要去你家里做客了，他是一位毕业于山东水利职业学院的朋友，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他关注了172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我们节目的老红人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啊，这也是制作 low 卡的，夜夜都在的啊。 所以你关注他，他就能到你家去把你最漂亮的那一张照片选出来。 然后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陆老宝的心肝最美好， 这个名字起的、 就是他的微博世界里给我们呈现的内容。 陆老宝的心肝最美好。 好嘞，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目前呢，小树已经长到1.25米了，非常的喜人了。 小茁壮。 其他的呢，大家一起努力吧哈。刚才你老师也不行啊， 我这老师没唱出来呢，点儿就到了，那怎么办？那没办法，那今天就听你的吧。 推在你影子覆盖范围，你看的事情多绝对。绝对没有容许犯错的机会，退一步就是追，追赶被你侵犯的机会。我留的空间越绝对，越看出你想要拥抱的意味。而我在猜你会怎么做，当你失落支离破落，除非是我在你的耳边诉说迷宫一个人的虚空。我们现在远距离的恋爱，我是否该放松？

in my own skin. I just want to be happy again. 特别飘的一首歌哈，但是意境还是 OK 的。 在这个时段应该听一下 Dado 的歌曲啊，他不温不火，然后他从一出道那个成名歌曲 Thank You 开始就是这种不温不火，然后直入心扉的这种歌曲啊，这很难能，因为基本上都是那种大歌称道的，尤其是他出道的时候都是那种大歌啊，麦姐已经如日中天了那种，全是大低曲舞曲电子曲，对，然后他能用一种温婉的这么一个形态意识形态出现，很好。 对，而且他的歌的总会有一种行进感哈，就是那种旋律往前走。他的最有名的歌只要一提到就会在感恩节啊，还有一些说谢谢的日子当中哈， 对， 那首 Thank You。 好吧，23:11:41，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没有被刚才那首歌哄睡着的话，我觉得在家里如果累了一天的话，如果是我的话，听刚才那首歌真的很容易就进入梦乡了。 对，它容易 像摇篮曲一样哈， 它是很容易让人催眠的，起到催眠作用。 然而在我们的微博大家互动的外场哈，看到小伙伴们还是聊得很热闹， 很好嘛。 这个也有一定原因，就是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就会放3天假了。 对，不过明天注意啊，在北京的朋友要注意防风。 哦，天气预报提醒我。 哎，一般来说一有大风的话，大家也都知道还要防什么，防火，对，就是防风防沙防火呗，就这样。防寒力防那不至于。 知道我不完美，能给的我都给，于是天蓝转灰转黑，也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会凄美，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马上又被粉碎。只是轮到我没 家。 来自 John Mayer，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3 times 5， 三乘五，三乘五， 三五一十五嘛，这很容易就算出来了，蒙谁呀？不过 他是算我的工作量吗？ 还真是哈、啊，你这么一说的话，三个小时的乘以五天啊，三乘五，特别送给韩立。 这解花线佛线的啊。刚刚这首歌中呢，我看到了小旅行家 Alex 发给我的很长的字条，我不知道此刻你有没有到家哈。最近呢总是加班，他觉得很辛苦，希望到家以后呢，无论多疲劳哈，就是泡泡脚啊、冲个热水澡， 这个可以， 真的是对自己有很大的缓冲作用。日子可能就是这样的，到了九月份，他会把这一年的很多情绪啊、状态啊都积压在这里，所以你也会发现自己最近容易躁动啊，有时候对一些事情没有耐心，请接受自己不够好的那一刻，然后和这样的自己呢，比较和谐的相处，因为心中会默念这只是一阵子啊，谁都不会真的一直都这样糟糕的啊， 没错， 你会通过自身的调整让日子和自己都会变得好起来。 万有守恒定律、嗯、记住了哈，这个今天糟明天不糟嘛。 然后我特别谢谢你在开车回家路上锁定北京乐广播，甚至哈他们单位的班车上都能听到我的声音。 你们单位那班车 这么晚吗？ 你们单位那班车把我的声音屏蔽了是吗？ 人家可能九点钟那会儿有、哦、就是班车到十点就没有了啊，所以也谢谢班车的司机师傅，因为确实哈、啊、就是班车上的所听的内容是司机决定的， 是、啊、 对吧，他听哪个频率，他要保证他的这种驾驶时的这种愉悦心情，还有满足整个车厢里大家至少听上去不会反感、嗯、你说如果一个司机师傅他很喜欢听评书，当然大家都很喜欢，但如果在一个流动的这样的一个大车里，很多人放评书，然后一上来大家如果彼此有一些交流的话，就会有点对 嘈杂， 气氛有点怪怪的哈，所以真的会有很多司机师傅他们会选择音乐广播啊。我到其他城市，如果在机场啊坐那些巴士什么的， 淡淡的 也会听到， 淡淡的音乐背景是最理想的一种背景。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到一座城市，然后首先和那里的电台啊。第一声听到的是那里的声音，是来自于电台， 这可有意思， 其实真的是像打卡一样哈。 对， 那我也希望北京乐广播能是很多来到北京的朋友对于音乐的选择的首选之地哈， 有这种乐趣。因为我们去南方也是坐在出租车里，就会让司机师傅给我们选个台，然后说哎有什么好，我们所说的不是好听，而是说 好玩的， 好玩的。你们这儿有什么好玩的？就是说特别有个性的、特色的、 当地最火的、 特色的电台，然后他就会啪就调到一个，然后全是对话，然后都是家长里短，那个这个夫妻不和如何调解，就给我乐的那特别有意思，知道吧？ 对，很多地方台它会有这些就是服务的更加亲民呢。 是， 这个可能。我是觉得在北京这座城市如果也有类似的节目的话，它会让这个本来就是工作节奏很快对吧、人的生活压力很大的人他会更加浮躁。 对， 你知道之所以就是我们听到就是我的家乡也有这个类似的节目，就是因为大家的生活节奏很慢，然后呢有时候愿意去感受一下别人的这个世界里关于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对吧。但如果你想想在这里的话也有类似的这种声音的，你会觉得自己的一天本来就够烦够乱了对吧，有很多事情不如意了，然后又听到这个世界都是不如意的声音， 哎呀，所以 这个影响就是它就会对你是不积极的了。 对，所以还是来、咱们啊多一些节目板块，不，我不是说咱们板块有多，但是咱们起码呢就是有对话、有跟互动聊天、还有中文歌曲和外文歌曲一半一半， 歌曲都有的，歌曲都有的哈。 这种歌曲咱们都放满了它就行了。 23:25了，也要播放第30段的最后一首歌了，我们第40段见。 好一位出色的美，夜如水，风如泪，爱如悲，从不害怕梦退。向谁便离后迂回，今生也把你我成像温柔一对。 等等风景，等等来世的仓促，就是相识今生故。款款言语，款款乱红千秋，只与你朝朝暮暮。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北京时间23:32:46，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周四晚上最后半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我们互动聊天量已经超过200了，超过2米了，已经到2米03了，就是203条的互动聊天。 对，两位奔五的男女哈，在这里呢，对于这个评论量是如此的计较和在乎哈， 是吧？ 主要是为了让这个途经男左女右这个小地带的朋友能看到这档节目，虽然11年了啊，但是他依然会有人在听，哪怕是派出一些代表在听啊， 真的很快， 哪怕是派出一些话痨代表在听啊， 马上又到中秋了， 对呀，所以23:33:30，继续问候。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在9月20号周四的晚上来到第40段的 NZNY。 是，来一首 Sam Smith 的歌曲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afe With Me， 和我在一起，安全。 To carry all your feelings, 'cause I won't let them know, I won't let you go, baby. I don't care what your past is, I don't need no answers, just have faith in me. Don't you know your secrets with me? 许佳莹的翻唱， 却欺骗自己， 情真意切哈。 我好想你。 出了很多优秀的歌手，在这一时期，许佳莹是一个，然后邓紫棋什么的，这都不用说了， 那都是那些实力派的， 那是非常能唱的，非常能唱的这些歌手。 对，他的高音属于那种非常稳的高音啊，不会在你这个听的过程当中都替他捏把汗的那种高音哈， 对， 流畅的高音，天生可以拔得上去的高音。 他们一般来说知道自己有这个歌唱能力，有这种歌喉的，一般从小时候开始就已经知道了啊，就是，而且女孩变声期并不那么明显，所以只要保护好嗓子，她都知道一直能唱下去。 我都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声音还变过， 所以啊，女孩一般来说变声期不是很，就是很要命的事儿，但是男孩是不一样。 对， 男孩子，你比如说 ，Michael 就是会经历很大的变故，他不得不给自己那个嗓音，就是保持住童声的话，如果想保持住那个细嗓的话，他就要做喉结手术，就要去打雌性激素什么的，就是这种啊，非常受苦。 但是他为了艺术嘛，他为了自己保证自己原来的那个杰克逊加州时候那童星的那个嗓音嘛，他就要那么干。 我刚才看到有位听友在你今天的这个单独照片下面呢，说看到你的黑眼圈了，觉得工作很认真很辛苦。我就在想哈，这个男人尤其你根本不可能用眼霜这种东西吧。 眼霜倒是有，但是不用 啊。 对你根本不会用的。其实真的熬夜11年了哈，我肯定也有黑眼圈，甚至我觉得眼霜这种东西的存在呢， 也不会救你多少， 它真的更多的是在心理上给你极大的安慰， 不会补救你。 另外可能在滋润度上，对于眼部的皱纹可能会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对于黑眼圈的去除，我觉得基本上是为零啊。 一般来说，我觉得有两种吧，我试过哈，就有一种是凉凉的。那是一种，第二种 那叫啫喱状。 对对，第二种呢是，第二种还真是我就说不上来，因为我不知道个人感觉，我涂完以后是沙沙的，就真的皮肤受到刺激那种沙，那个我就哇，我涂两次我再也不敢涂了，我说这个简直太刺激了。 因为眼部皮肤是最敏感的，它也是最这个容易哈，就产生你特别因为薄嘛，所以很容易产生你的那种激烈的反应， 沙的。 所以说那你那种就属于有点过敏了。就不适合，不适应你。 对，遮得慌。 对，很多朋友也问我说，哎，你做晚间节目这么久了，就是在晚上护肤方面有没有什么自己独到之处呢？11年过去了哈，我也确确实实这个摸爬滚打啊，在这个护肤方面呢也有了自己的这个稳定的一些用品了。以前真的是各种尝试， 是 我真的可以这么说，基本上市面上比较著名的眼霜品牌我基本上全部都用过， 各种尝试的时候比较成功， 就是你说瞬间就立竿见影，我觉得那种是有激素的，也是很可怕的，对吧？任何的化妆品它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它带给你的应该都是那种润物细无声般的对你皮肤的一种滋养。但凡是那种立刻哇变白了，立刻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改观了，那其实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对， 就很瞬间表象的。所以呢还是 这眼霜也有保质期， 当然有， 你这个不能没用完，好一年过去了你还用呢啊？ 怎么可能一年过去还没用完， 变老眼了，变老眼昏花，用老眼霜。 等有机会的吧，会在一些可能更方便说出品牌和你互动的地方和你交流。 是 女人呢在脸这一块上呢还是应该对自己狠点啊。 好，今天没放 Thank you， 就是没放刚才的那个女性版的 Thank you， 但是我翻出了 Steven Wilson 的一首也同名歌曲叫做 Thank you。 谢谢。 How about changing a line cause it don't make sense Terror. Thank you, disillusionment. Thank you, frailty. Thank you, consequence. Thank you, thank you, silence. How about me not blaming you for everything?Enjoying the moment for once. How about how good it feels to finally forgive you? How about grieving it all one at a time?Thank you for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照。 李健演唱的《美若黎明》，总觉得初秋的深夜里啊，听着李健的声音那是极好的啊。 而且在初秋的黎明，你们也能看见那种凉爽的清晨的朝阳啊，不是像那种夏天闷热的时候看见朝阳的那种感觉了，还真是能看见凉爽的清晨。 初秋其实已经这个说法不够准确了哈，因为再过四天的时间，我们就 叫中秋 了。对对对。也就是下周一呢，我们将迎来中秋节了。 对， 那是应该是三天以后哈。 是， 所以呢，天气真的转凉了，而且天气预报也告诉我们，明天呢会有很大的风。大家呢一定要在这个保暖方面哈做好相应的调整啊。同时也希望，在这个美丽的秋天，大家都有愉快的心情，吃到更好的美味。 对，注意饮食安全啊。要注意自己的游玩路线安全什么的都要注意，随时要注意哈。 好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也接近尾声了，23:54，我们的小树已经拔到了2.41米之高啊， 2.41米，好比那个 好厉害。我跟你讲，以后我就不能放照片了啊，真的，这件事情再一次说明了 2.14米，2.41米，因为我忽然想到 运动员了， 我忽然想到那个就是你在广告里也说了，新的铁血战士要在国内上映嘛，然后那个我记得哈，在这个简介里，就是这是一个虚构的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平均身高是2.31米，应该是2.31米，然后非常健硕，然后非常的那个残暴啊，这种一个形象，它其实不叫铁血战士啊，我们认为铁血战士这么翻译过来挺酷的，其实真正的它翻译过来啊 ，protector， 这其实应该叫做掠夺者。记住了啊，这个 掠夺者， 哎，掠夺者，其直译就是掠夺者。 好嘞，啃萝卜的兔子2014，谢谢你今天晚上担当红人，还有陪着你啊、让外场厉害的夏佐若、男左女右1015红，咖啡也是咖， 是谢谢大家，谢谢红人。 对一些助力的听友 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卡桑德拉威尔森 Catherine Johnson， 这歌手的名字叫做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 Another Country。 明天晚上陈默他去休假了，所以将是我一个人陪伴各位的男左女右，明天晚上见，晚安。 Turned into thunderstorms The waters rose I was drowning in your arms And when I up in the morning, I was breathing, oh, I was alive. I saw another country in your eyes. Frozen in silent moments, I watched your timeless spirit fly. Soaring above the ceiling,Into the midnight winter sky And you were gone I searched a million years All through the night Love had disappeared And when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You were breathing there right by my side